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8集《救神二》。六个字，沈秋的面色顿时变得紫红。沈家众人面面相觑，皆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罗檀喃喃开口道： 秋表哥是输了吗？ 众人一震。沈秋的武功在名气年轻一辈中说是第二，没有人敢称第一。一来是自小就有沈信亲自教导，沈家世代戎马生涯屋里藏了不少武功书籍，沈秋也算是机运深厚。二来，沈秋年纪尚小的时候就被沈信带在身边跟着征战沙场，是真刀真枪见识过来的。有了这两样，可以说沈秋的一身武艺全都是满打满扎，没有一点虚的地方。可是沈秋的枪竟然被瑞王给挑下来了，瑞王的匕首还架在沈秋的脖子上，这怎么看沈秋都没剩呀。沈秋咬了咬牙，心有不甘，却也不得不道了一声： 哼，愿赌服输。 罗檀已经率先拍手叫了起来： 妹夫好厉害，能打得过我秋表哥，你是名棋身手第一了。 罗琳连忙捂住罗檀的嘴，罗檀好歹是沈秋的表妹，却给外人鼓劲儿，沈秋听了只怕更为难过。有些不安地看了一眼罗雪燕，想着自己儿子输给外人，罗雪燕肯定心中也不舒坦。谁知道回头一看，却见罗雪燕已经快步走到回来的瑞王身边，说道： 静心，你的武功这样好啊。 自幼习武，不过都是花拳绣腿。 瑞王笑道： 不比大哥稳扎稳打，惭愧。 年轻人不要总是这么谦虚，若是有骄傲的本事就该骄傲起来，这才像是少年人。 沈妙心中默默道：谢景行已经是天下第一骄傲了，再让他骄傲他就能登天了。这一顿饭总归来说是吃得宾主尽欢。罗雪燕和罗檀又问了谢景行许多武功上的问题，谢景行态度谦逊的恰到好处，又似乎什么都会，很快就让罗雪燕惊喜不已。等谢景行离开后，众人都各自散去，罗雪燕还念叨着： 瑞王这孩子看着还是不错的，且不说身份，但是胆识、财貌和人品都是世间佼佼者。 戴着个面具，谁能看清他长什么样？娘也太偏心了，万一他脸上有疤，丑得很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人品又是如何看出来的？我瞧着也不怎么样。 你懂什么？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孩子我虽然瞧不见脸，但看气度也是不错的，便是真的脸没那么好看，气度也就能弥补他脸上的不足了。再说了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这人品如何看人眼睛就能看出来了，这装也是装不来的。 沈秋撇了撇嘴： 就是偏心。 沈秋，你今儿个是够了啊。 罗雪燕扫了他一眼，想起之前的事情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 你处处针对人家，安的是个什么心？有这功夫去嫉妒别人，还不如好好练你的武功，在人家手里没过几招，刀都在脖子上了，说出去脸还要不要了？ 沈秋连忙道： 我知道了娘，我现在就去找爹练武，立刻马上。 边说边一溜烟的逃跑了。罗雪燕瞧着桌上的木箱子，那里头装着沈妙的嫁衣，想着这么贵重的衣服还得要锁着才放心，就搬起箱子打算亲自放到库房，却见箱子表面的箱盖上似乎还有一个夹层。他心中疑窦顿生，将那夹层打开，一个红布包着的小册子顿时从里头落了出来。另一头，沈秋正与沈信说话： 爹，那瑞王练武绝对不止几年的时间， 看着模样应当是从小开始习武的，否则不可能几招之内就和我分出胜负。 沈秋想了想又道， 况且他的招式也十分狠辣，比起那些小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按理说一个皇室子弟不必如此的。 说罢又恨恨道， 这次是我掉以轻心，下次再来一定揍得他刮目相看。 沈信摆了摆手， 行了，你不是他对手。 爹！ 沈秋大惊失色， 您不会因为我一次失误就再也看不起我了吧？我这次是真的掉以轻心了，谁晓得他一个看着好看的白脸书生竟然深藏不露。我 深藏不露的岂是这些。 沈信打断他的话，面上显出一丝复杂。 爹！ 沈秋不解， 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他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他是不是不是好人啊？ 行了，你出去吧，没事别胡思乱想，好好练你的武功。 沈秋无语了，他就是败了一回而已，怎的像是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似的。沈秋愤愤地离开了，他打算从今日起每日都到教场去和人比武。不过沈秋临走之时又忍不住看了沈信一眼，怎的父亲看起来好似十分忧愁的模样。沈信的确很忧愁，这份忧愁此刻在他心中逐渐放大，几乎已经到了掩饰不住的地步。他很想去做些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，可是越是这么做，脑海中却是执拗地想着这件事。可他却不能对任何人讲，若是对别人讲了，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变化。他让沈秋去考验瑞王的武功，本意是想看看瑞王有没有做沈家女婿的资格。在今日之前，瑞王都不过是文惠帝圣旨上的一个名字而已，他本身是个什么样的，沈家人没有期待过。他们将瑞王看作是一个怀揣着恶意的野心人，沈庙这桩亲事是不平等的。可是今日瞧着罗雪燕与瑞王相谈甚欢，沈信最了解自己的妻子，罗雪燕对瑞王是十分满意的。如果瑞王已经让罗雪燕开始满意了，那么对于瑞王就不仅仅只能将他当作是圣旨上一个名字这么简单，他要成为沈家的女婿就要进行各种挑剔苛刻的考验。武功是一项，不求他武功盖世，却也要能保护沈庙的安全。作为一个女人的夫君，若是妻子遇到危险，至少你能保护她的安危。沈信是这般想着，不料这比试就比试出了一些门道来，几个小辈看不清楚，他和罗雪燕却能看清楚，尤其是沈信，连二人对峙时候的招式都能看出来。瑞王那一手匕首锁喉，沈信曾经见过一个人用过，谢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，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